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秋吉的话让点子心头一震，他抬头看那个烟灰缸，那是上一个男人用的东西，点子不抽烟的。 那个不是因为没有打扫。两年前我交过男朋友。 我不太想听这种告白。 对不起。 秋吉从椅子上站起身，点子以为他要走了也跟着起身。他刚站起身，男子的手便伸了过来。点子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声音，便被秋吉紧紧地抱住。但是点子并没有抗拒。当秋吉的嘴唇靠过来时，点子放松了自己，闭上了眼睛。小种药品东京总公司201会议室正在举行会议，讨论新药品如何打开国际市场。投影仪的灯光从下方斜照着讲解人的侧脸。讲解人是国际业务部的男职员，不到35岁，头衔是主任。 所以，在高脂血症治疗用药美巴龙方面，已确定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制造许可。因此，正如各位手边的资料，我们正在考虑在美国市场销售。 他的口气有点生硬地说着，挺直了背脊，眼睛扫视会议室，还舔了舔嘴唇。这一幕都被小种一成看在了眼里。与会者共有17人，几乎都是营业总部的人。开发部长与生产技术部长也在其中。与会人士中职位最高的是常务董事小种康晴。45岁的小种康晴坐在排列成工字形的会议桌的中央，用足以穿透别人的眼神看着讲解人，咄咄逼人的气势似乎是想告诉大家他一个字都不会错过。小种一成这些人认为常务董事有点太过卖力了，但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。公司的人背地里说，他是靠父亲的庇护才坐上常务董事的位子，这一点他本人不可能不知道，而在这种场合打一个哈欠的危险性想必他也十分清楚。康晴慢条斯理地开口了。 与史洛托麦亚公司的对外授权签约日期比上次会议报告提出的晚了2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他从资料里抬起头来看着讲解人，金属框眼镜的镜片发出闪光。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确认出口的形态。 回答的不是发表人，而是坐在前面的小个子男子，声音有点走调。 不是要以粉末原料的形态出口吗？跟出口到欧洲一样。 是的，不过双方在如何处理粉末原料方面看法有些不同。 我怎么没听说？相关报告呈给我了吗？ 康晴打开档案，像他这样带档案来开会的董事很少，事实上就依成所知只有康晴一个人。小个子男子焦急地与邻座的人以及讲解人低声交谈之后，面向常务董事说道： 我们马上将相关资料呈上。 麻烦了，以最快速度送来。 康晴的视线回到了档案上。 美巴龙这方面我了解了，但是抗生素和糖尿病治疗用药方面进展如何？在美国的上市申请手续应该完成了吧？ 这一点由讲解人作答。 抗生素瓦南与糖尿病治疗用药谷科斯，两者目前都进行到人体试验阶段，下月初报告便会送到。 最好尽可能加快速度，其他公司都在积极开发新药，设法增加海外工业产权收入。 是。 包括讲解人在内有好几个人点头。历经一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了，一成整理东西的时候，康晴走了过来，在一成的耳边说道： 等一下可以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 是。 一成小声地回答。 康晴随即离开。虽然他们是堂兄弟，但双方的父亲严格规定他们不得在公司内私下交谈。伊诚先回到了他在企划管理室的座位，他的头衔是副市长，这个部门原本没有副市长这个职位，是专门为他设立的。截至去年，伊诚已经待过营业总部、会计部、人事部等部门，与各个部门历练之后分派至企划管理室，这是小种家男子的标准进程。就小种伊诚而言，比起目前监督各单位的这个职位，他宁愿与其他年轻职员一样，从事实务方面的工作。事实上，他也曾向父亲叔伯表明过意愿。然而进公司一年后，他明白，既然继承了小种家的血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了让复杂的系统顺利发挥功能，对于上司来说，手下不能是不好使唤的齿轮。伊诚的办公桌旁设置了一个黑板式的公告栏，用来交代去处。他把栏内的201会议室改成常务董事室后，方才离开。他敲了敲常务董事室的门，听到低沉的嗓音回答： 进来。 伊诚打开门，康晴正坐在书桌前看书。康晴抬头说道： 哦，不好意思，还要你特地过来。 哪里？ 伊诚说着环顾室内，这是为了确认有没有其他人。说是常务董事室，但只有书桌、书架和简单的客用桌椅，绝对说不上宽敞。康晴得意地笑了： 刚才国际业务部的人很紧张吧？他们一定没想到，我竟然连授权签约的日期都记得。 一定是的。 这么重大的事，竟然不向我这个主管报告，他们胆子也真大。 经过这件事，他们应该也知道，不能不把常务董事放在眼里了。 但愿如此。不过，这都多亏了你，伊诚，谢了。 啊，哪里，这不算什么。 伊诚苦笑着摇了摇手。授权签约日期更动一事，的确是伊诚告诉康晴的。伊诚是从隶属于国际业务部同一时期进入公司的同事那里问出来的。像这样偶尔将各部门的小情报告诉康晴，也是他的工作之一。这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，但现任社长康晴的父亲要伊诚做年轻常务董事的得力助手。 那么请问有什么吩咐？ 听伊诚这么问，康晴皱起了眉头。 不是跟你说过，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不要那么见外吗？再说我要跟你说的也不是工作，是私事。 伊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不由得握紧了右拳。 好了，你先坐下。 康晴一边站起来，一边要伊诚在沙发上坐下。即便如此，伊诚还是等康晴在沙发上就坐，方才坐下。 其实，我是在看这个。 康晴把一本书放在茶几上，封面印着婚丧喜庆入门的字样。 啊，有什么喜事吗？ 有就好了。不是，正好相反。 那是丧事了？哪一位亡故了？ 不是，还没有，只是有可能。 是哪一位？哦，如果方便告诉我。 如果你能保密，是没什么不方便的。是他母亲。 他？ 明知用不着问，伊诚还是向康晴确认。 雪穗小姐。 康晴有几分难为情，但语气很是明确。 果然， 伊诚一点儿都不意外。 啊，他母亲哪里不舒服？ 昨天他跟我联系，说他母亲昏倒在大阪的家里。 倒在家里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